结果，洛克里和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我选了 JR。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影影。 打工族们，你们应该最喜欢听到老板说跟有钱有关的东西，对不对？ 对呀、啊，肯定比较敏感的，讲到钱的话。 因为我们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啊，楚英非常知道大家的习性，所以呢，就制作了一个搞笑的 Reels 呢，在勾选的 IG 和他的 IG 楚燕呢，都可以看得到。说着的呢，就是我们只听重点，听到这个字，立马精神起来啊，来听。听这个 reels 吧。 Go go go！ 背靠毛巾打羽球、badminton， 是我们的国民运动，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啦。重点是这一次不一样啊，我们所有组别参加了，获得冠军是奖金的。我还是希望各位可以踊跃参与啦。有奖金的。 哎，这确实是蛮厉害的。 怎样呢？ 就是今天老板说一堆无谓不谓，或者是那些介绍规则的人说，我们这次活动有奖金的，有幸运抽奖，我们有送一台笔电，我们只听重重点。 我们的脑袋就是自动加快，老板讲的那些不是重点的话，我们都会很想睡觉。快点讲完了，讲完了。但 是 讲到奖金或者是加薪啊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哎，老板加薪哦，精神起来了。 其实但是我一直认为一个很事情，很多人不认同的。 啥？ 我们生活中或者是工作上啦，有 80% 的会议可以免掉的。 为什么？ 你不觉得会议都在讲废话吗？就是很多的，我这方狠话，我就讲真心话，怎样？我讲给公司听的。讲真的，有很多的会议的一些重点，你发 email、你 WhatsApp 讲就好了。你没有必要把所有人 gather 在一个地方，早早来就来讲一些你文字上都可以说的东西。或者是如果你要讨论 idea 的话，你可以先放在一个 chat box， 然后大家用15分钟来决定某个事情。因为我发现有些会议太黑了，不只是我前公司啦啊，我没有讲 假假，真的吗？前公司 不只是我前公司，我发现我很多 corporate 都有这样的问题的，就是盲目的开一些无谓不谓的会，你就跟我们讲，你给我们多少钱就好。 有些老板喜欢 eye contact 嘛，觉得 eye contact 比较会看到你专心的样子，因为如果你在家的话，肯定会黑黑咯、email skip 掉啦，然后那些什么 group 叫你提前想 idea， 你一定 skip 掉啦，做别的事情很黑。 代表什么呢？你的公司文化出了问题，为什么你的员工会这样？你不要怪会议， 因为你没有加薪，薪水不够。 对呀、啊，钱财比较重要嘛，想要赚到钱的话呢，就来到 GoSHEN Go Go Go Olympic 吧，因为这一次的羽球公开赛呢，我们真的有送1000令吉的奖金啊，详情的话，我们等下整个小时呢再慢慢跟你分享哈。 So就 GoSHEN Beyond。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周深的《梦见你》。 Hello， 你好，我是 YY 影影。 你梦见了吗？你梦见我们勾炫的全体同仁跟你一起打羽球了吗？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炫猜猜猜 啊！因为提到勾炫 Go Go Go Olympic， 这一次我们的勾炫羽球友谊赛嘛、那我们就说到球类这件事情呢，大家来猜一猜，世界上哦那么多的球类运动里面，对吧 ？OK， 哪一个球的球速在他玩他的时候呢、是最快的， 有记录的，有世界记录的、 多快呢？有四个选项，大家应该都有打过的哈。A 乒乓球，中学应该都玩过的哈。B 踢足球 ，C 跟 pickleball 很类似的网球，还是 D 呢？我们这一次 GoSHEN Go Go Go Olympic 的主题羽毛球， 我觉得应该是 A 乒乓球吧，因为我真的看过人家玩的速度很快的那一种啊。平时我们看普通人玩乒乓球的话，他们的速度可能打去然后打回，打去打回，大概打去打回的时间大概5-6秒嘛。但是我看过真的是有人打乒乓球啊，大概1-2秒的时间呢，就打过去，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对， 那个速度超级无敌快。而且如果场地的话，乒乓球 A 跟 B 之间的距离可能大概应该20cm 30cm 这样子啦。 Excuse you， 乒乓球跟足球差 20cm， 你的单位有用错吗？ 我是乒乓球 A 跟 B 之间的距离大概应该有100-200cm 啦，但是足球的话 不 可能啊， 你不要再讲话了。 足球不可能嘛，有很大很大的 cm 这样子嘛，所以我觉得最快的话 应该是乒乓球。你可以用 meter 来形容的，不一定是 cm 的，meter 也可以的。 啊 meter middle 也可以，但是乒乓球的 middle 的距离最短，我觉得是 A 乒乓球啦。 真的是暴露自己的智商哎、欸，这个人不要越解释越多呀、啊、反正莹莹是选择 A 啦。其他的朋友有没有类似的答案，或者是你有你的想法呢？来到我们的号码01699888889，告诉我们吧。 手举过圈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Highlight 的 Can Be Better， Highlight 的演唱会 Ride or Die in Malaysia 将在9月27号傍晚4:30 Ideal Life Arena 开唱。去到 www.etix.my 或者是 www.fantopia.io， 你就可以买到演唱会入门票啦。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盲猜一下，以下这四个球类呢，到底哪一个球的球速是最快的啊？来听听看 ，Andy， 你选择什么？我们有四个选项 ：A 乒乓球 ，B 足球 ，C 网球 ，D 羽毛球。Andy， 你选择？ 我觉得答案是 B 足球吧，因为足球呢，它是用脚嘛，刚好脚它是属于那种比较速度的那种球类吧，所以我觉得足球肯定是最球快速的一个运动吧，答案是 B。 确实如此啊，如果你有在关注球赛的话，他们有很多那些杀球的动作、其实真的都做得蛮快的耶，就是用腿踢很多踢进龙门的那些动作，不然你看有很多那些龙门的接球员他们都接不到啊，虽然的球速其实也是有在线，只是说看谁比较快。 还会不会是接球员那个自己的本身不是很厉害的问题嘞？因为如果厉害的话肯定接得到的嘛。我看 首先你没有资格讲人家啦哈 我是手不够长，如果够长的话我一定去做那个足球员的，我跟你说，就是因为太短了接不到那个球， 你手 长得太矮了接不到那个球。 那矮子可以玩什么球嘞？ 矮子可以玩什么球嘞、乒乓球可以 因为乒乓球不用高度的嘛，篮球的话肯定没有咯，矮的话有什么球啊？不要跟我讲什么 眼球啊什么球， 男生可以的矮的男生最适合做一件事情， 球啊，球，求求你 please， 是求婚因为你不用下跪你就矮过女孩子 第一个 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我们言归正传啊，刚才不是故意说那些矮子朋友只是身高可爱打这些球类的时候就很可爱，但是到底是足球还是乒乓球，又或者可能是羽球吗？回来我们再猜猜吧。 手就够选 Beyond Trend。 如果问你一生里最棒的学生时期是什么时候，我 Broccoli 李伟俊肯定会回答中学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中学的朋友会是你一辈子的好朋友，课堂上的笑声，操场上的奔跑，藏在纸条里的秘密，一起赶作业的日子，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第一次考到驾照在朋友圈谩骂，第一次在学校过夜看星空，第一次喜欢班上的某某某，这些回忆都难以忘怀吧，所以好好珍惜吧。 我是莹，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不是啦，我们是勾选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莹莹啊。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派伟俊的《隔着荧幕想念你》。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的是啊，以下的这四个球类呢，哪个球的球速是最最最最最快的哈？你可能真的是一眼一刹那呢，它就已经弹到你，或者是已经杀球成功了。 Okay. 四个选项 ：A. 乒乓球 ，B. 足球 ，C. 网球 ，D. 羽毛球。这边就收到了 Janice 6213的朋友呢，来，他的答案是什么呢？ 他觉得是羽毛球，因为平时呢就是打羽毛球的嘛，哈哈哈哈哈。而且他觉得呢杀球都很快的，比赛的时候呢也会因为太快看不清要 challenge， 所以呢他就觉得是羽毛球了。 哎，确实是如此啊，你有在打羽毛球的朋友应该知道，有时候那种杀球杀过来的杀伤力啊，是真的会弄到你受伤的。像以前我跟我朋友打的时候，有一个算是他是周手，然后他那时候就没有手下留情，他就狠狠的 smash 过来，然后我的一个好朋友是真的直接那个膝盖是被打到黑青的，代表你知道他打下去的那个球速是多快，他撞击力是多大，弄到我的朋友的膝盖黑青。 我觉得不是球速的问题吧，应该是那个羽毛球后面那个尖尖 硬硬那个东西才会导致他黑气吧、 uh-huh. 所以是仇恨的问题吗？ 可能他看到仇人、uh-huh. 哎，想了我的女朋友，我就 smash 那个走手就是不爽我的朋友对不对，才这样 smash 他对不对？ 是啊，可能啊。 但也可以这样子看到呢，羽球的球速确实是蛮快的。那你如果真的是蛮厉害杀球，也很喜欢秀你的球技的话呢，现在同样的也要推荐给大家来参加我们的 GoGo GoGo Olympic 的友谊赛。因为这一次主题呢就真的是打羽球啦，活动日期将会在7月20号的下午2点到6点在 CPS Subang Badminton Sports Center 举行。想要跟我们一起组队的朋友们，公开的哈，来到 GoGo 短外报名参加就可以啦。得奖的组别可以获得 1000令吉现金奖啊！但是温馨提醒啊，所有幸运儿呢，记得要自备羽毛球拍啦哈。详情条规浏览 GoGo 的 NY GoGo GoGo Olympic 青春不会疲。 小智 GoGo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队长和鹿晗的《一天》。 Hello 你好，我是。是 YY 影音 第一场脑洞大开 勾选 猜猜猜 勾选 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猜啊，爱打球的朋友们你们肯定喜欢的以下这四类的球类呢，到底哪一个球的球速是最快的？四个选项送给你， A 也就是乒乓球、 嗯、哼 B 足球、 okay. C 网球 D羽毛球。 哎，今天的总数呢大部分都有自己的答案啊， B 足球又有人选啊， D 羽毛球又有人选啊， A 乒乓球呢就是我选啦，因为之前我看过那个比赛，他们来回的速度真的是快到砰砰砰砰砰砰，你是看不到那个球是在那里走来走去的、 uh-huh、 而 C 的话网球好像没人选择嘞。三个选项里面我觉得我会选 A 啦，乒乓球，因为它够小个嘛，一体积 size 来计算 的话。真的吗？你确定吗、 越轻的球就速度会越快的嘛，不可能越重就越快的嘛、 okay. 所以我觉得 A 乒乓球 这个逻辑是合理的 啊，所以我选对了。 但是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要不要换羽毛球 啊？这样羽毛球啊， 要不要？ 我觉得你一定是配合我们 GoGo GoGo Olympic， 可能就是跟的答案真的是 D 羽毛球。 很难说，很难说，很难说。来选一个 D 羽毛球啦，因为它有 smash 嘛、uh-huh. 有人分享到那个 smash 的时候呢，让它黑青了，可能就是因为它太快太重，那个速度 bam 啊，弄到它黑哦青。 恭喜今天 YY 很听话，恭喜你答 对了。确实就是羽毛球啊，根据呢世界纪录呢 OK， 你猜猜羽毛球啦，它最高的时速去到多少？ 时速啊， 对， 应该有少过100吧，时速很快，棒， 多快？ 多快啊，应该是两秒钟就这么多，两秒钟。 亲爱的，我告诉你哦，根据羽毛球很多公开赛的世界纪录哈，以最高球速的纪录呢，是有一位印度的选手，他在一次的公开赛里面，他杀了一球，他的这个羽毛球的球速竟然高达565公里每小时，这个速度是真的比F1 赛车的速度还要快哦，所以你可想而知那个杀球的速度是真的有很大的撞击力的。那刚刚我们提到的其他的选项包括大家很好奇的网球嘛，网球竟然排名第五，最高的时速呢高达253公里每小时，而足球的话呢最高的时速以记录来说哈，是高达211公里每小时，是从2006年呢在葡萄牙的一次竞赛里面呢一位巴西的球员轰出的一个球速。 OK， 哇、wow, ！ 所以你看到原来这些球就他们杀下去的时候是真的很快很快的。 看到重重将原来可以速度那么快的，嘣就 smash 过去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勾圈 Go Go Go Olympic 会不会有一些隐藏的那种民间高手，可以打出高达500多公里每小时的球速的羽球。 是不瞒你说，我就是那个高手了，是时候重出江湖了，我要。 哎，你肯定是矮手啊，亲爱的，你不是高手，学起来这个冷知识啦。 手就勾圈 Beyond Trend。